Thank you. Thank you. 要拿银子不成？ 大老爷，贫户付了一片布片，千贯银子付了，又分一部布匹，一百两纹银官人去收下。 哦，世间之上竟有这样的好人！哎呀天啊！替我父亲要怎么靠不起他才是啊！ 你兵进所欲，再去也还不去。 今天哪里知道，方才我这病一再旦夕，日今有了这一次，吃了一身的痛汗，我这病嘛就好了哦。期待明天我父亲怎么口里他变了。 那一般的故事令人悲惨，你 平安有恙在身，何必前来看母亲你的病情如何啊？ 实不瞒大老爷女士，小可这病历代旦夕，我蒙大老爷恩德，千万一不良身家一条，留得我父亲一不良命，小可一见这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恨，我这病呢就好了哦。 哦，怎么你这病添了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恨就好了哦？ 就好了哦。 哎呀，我想通啊，我想看想起来这谁家一番这银子们倒算这是好宝贝， 这银子本来是好宝贝呀， 那好我天不然可我不敢听你说不敢听你说看你别看你看你再去嘛也就无意思了， 你不愿我不埋葬一个两难的孩童，教养成人，将来也好传宗接代呀。 好倒是好，本来本子的孩童多有不幸呐。 不好笑的很，要我如今并尽全力去往四川催讨账目，若有相当的孩童与大老爷埋葬的公寓看你。 好了，以后再看机会吧， 坚持不怕我们回去吧。老子了 不会远处 you 回来的呀？ 回来了。 你是几时回来的呀？ 我是刚刚回来的呀。 看不见你的丈夫何曾逃去？ 托大老爷的吩咐，这丈夫居已逃去了。 逃去了。 逃去了。哎呀， 恭喜贺喜！ 时间时间，告费心。 为何进来？我大老爷， 看见大老爷。 哪里啊？你看不见。 大老爷拜访，晚上不敢坐。 你就坐坐吧。 是啊，大老爷叫你坐下，你就只管你坐下。 啊，吴相公，大老爷，你看这小孩子虽然年幼，颇知礼节，这是他父母家教有方啊。 是啊，小孩子们原要他爹娘教训一番似的。 相公，大老爷，孩子是哪里来的呀？ 乃是小伙在四川买了来的呀。 哦，你买 真是， 看不见你买他是为子啊，还是为父呢？ 一不为子，二不为父，乃是送与大老爷的呀。 哦，师父，你送与我的 真是。 哎呀，吴相公啊，吴官人，你真乃是进官人也。吴官人，你真乃是进官有心，念你我好好待自己，走了些风光劳动，我与你过完一干子年，我相亲呐。 徒弟来，上面坐的就是你的爹爹，你要打理他吧。 来来来，见过你吴大爷。 看见吴大爷。 罢了罢了。啊，大老爷，为人离家日久，我要回去了。 是啊，相公离家日久，快快的回去，我怕你家大娘子在家盼望你呢。 哎呀，吴大爷。 在你爹爹身旁多尽些教导的才是，我要去了啊。 啊，不讲不讲不讲不讲。 大老爷何时？明日我父子要登门叩谢。 哎呀，这就不敢当 了，不敢不敢。 大老爷，请转。 吴相公何时？明日我夫妻还要登门叩 谢。不敢不敢不敢。 还要去大老爷一杯喜酒呢。 当得你，你送去，你去 了， 你 去了， 去了。 啊我！ 哎，去了去了。 好。 难得呀，难得，难得的。 哎，爹！ 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在青楼楼上天亮难离我。 好好好，就依我儿，明日带回不去。